大家好，我是劉世良。香港現在去到關鍵的時刻，香港人正面臨很嚴峻的考驗，而城寨創辦五年亦都是去到關鍵的時刻了。我們在手機上面是有一個 Apps 給大家下載的，如果大家下載了之後呢，就可以加入通過這個 Apps 成為城寨人的會員，亦都可以在 Apps 裡面呢參加我們的活動，或者是在 Apps 裡面購物，這樣的話呢是支持城寨繼續走下去的一個方式，希望大家可以快點下載這個城寨 Apps。 好，今晚請到夫子上嚟啊！ 大家好， 大家可以同大家分析一下形勢啊！頭先都唔記得講，我哋今晚咧嘅主題係乜嘢啊？就叫做《現代啟示錄》啊！咁啊，即係而家嘅係咪一個啟示錄嘅年代咧？啊，喺講啟係咪啟示錄之後咧？之前頭先你都聽過啦，咁你可以判斷一下有啲乜嘢似唔似咧？但係我要先講一下咧，就係、是。到底香港警察的實力夠不夠呢？以前都略有提過，不過今晚再提。香港警察呢就正規部隊就有30,000人，相當於3個師的兵力，另外就有4,000個輔警，相當於呢一個團。OK， 咁喂，到底呢個數目760,000人口是多還是少呢？我哋有啲咩 reference， 有咩參考呢？好簡單啫。嗱，美國第二大城市咧就叫做洛杉磯，喺西岸。誒點解揾佢出嚟講？因為成日睇戲都係 LAPD 噶嘛，成日都講洛杉磯差佬噶嘛，係咪先？原來洛杉磯咧就有9,988個差佬差人啦、啊，叫即係警察哥哥啊。咁咧就唔夠10,000嘅。咁啊，洛杉磯人口有幾多啊？400,000。點解特別攞呢個城市出嚟講呢？因為美國喺過去20多年咧，最大嘅一次暴動咧就係洛杉磯暴動，1992年4月尾到5月初嘅洛杉磯大暴動。各位請上下網，一定揾到當時暴動嘅慘烈鏡頭。嗰次因為咧白人嘅警察咧係打黑人，咁啊被判無罪而觸發暴動嘅。咁嗰次暴動咧係死咗50多人啦。拉了11,000人，燒了1,000間屋，開頭是燒你韓國人、韓裔的，燒白人，後來連黑人的店鋪都燒光了。那時的洛杉磯是有350,000人口，而警察只有8,500人，所以洛杉磯是一個非常之好，即係 political charge 很危險的地方，治安很差的，所以特別拿出來做 example。咁香港警察咧，即係其實咧，等於3倍幾洛杉磯警察嘅兵力，有乜理由唔夠呢？咁啊，但係今日朝頭早呢個解放軍啊，就公布咗一段片段，就係佢哋嗰啲反恐同埋防暴演習，哇！即係呢個有文有路嘅喎，嗰啲防暴隊第一咧操到好似羅馬兵咁齊。香港差人操不到那麼齊，即是羅馬兵啊，那些陣啊，羅馬軍團那麼齊，還有什麼水車啊、裝甲車啊，有產泥機的裝甲車都齊了，你的人搭埋曬啲街堡啊，啲咁嘅嘢咧，啲工事咧就根本濕濕碎。喂，解放軍會不會過境，或者武警部隊會不會越境鎮壓？ 我想咧呢度咧有兩個角度是大家可以做比較的、啊、第一個咧就是解放軍駐港部隊咧，過去都有呢一類嘅所謂文宣啊、宣傳嘅內容出嚟嘅。咁我哋對比一下近呢幾年啦，又唔能夠話年年做比較。咁啊，就係喺7月1日啊，回歸嘅時候前幾年嚇，咁啊曾經咧就係解放軍駐港部隊咧就發咗一啲硬照，咁就係喺架軍艦上邊，咁啊有啲官兵就對住。個背景就是維港嚟啊，中環嚟噶嚇。咁不過嗰張相中間咧就一支炮，嗰支炮係指住中環嘅，而且個炮肚咧係除咗出嚟嘅， 炮衣 係啦，除咗出嚟嘅。咁當然咧，你話誒冇乜特別含義，或者你可以話啊，佢呢個係有特別含義，就話俾你聽嗱，我隨時可以嚇係呢個保護中環嘅。你話佢威脅中環好保護啊，任得你啦嚇、好啦，不過呢啲咧，大家睇完咗之後冇乜反應嘅。好啦，另外一次咧就係、是、都係7.1前後，咁啊解放軍就喺新界進行戶外即係營外啊嘅實彈演習嘅。咁呢個都有新聞嘅。咁大家就話：咦， 點解會咁㗎咁樣？咁你又可以理解成為，唉呢啲都係例行演習嘅啫。咁佢都有㗎嘛。不過你嗰個啱啱就喺七一前後，大家有一個政治敏感喺度啦。咁平時都有㗎，咁你又可以當佢若無其事嚇。 嗯。 好啦，今呢、這個禮今年嘅七一前後咧。應該七一之後，咁又有幾張相咧，係發過出嚟，就係點咧？就係著住迷彩衣嘅解放軍， 嗯、 迷彩衣嚟嘅喎嚇。咁、 嗯、 跟住咧，又喺個戰艦啊咁樣做緊嗰啲，即係類似反恐啊之類咁嘅嘢啦。個背後又係中環嚟嘅。 係。 好啦，嗱，咁呢啲都硬照。好啦，今日出嗰個咧就係一套電影嚟，即係個短片啦，有成三分幾鐘啦嚇。 拍攝唔差嚇，即係一件還一件，真係拍攝唔差。 仲有佢裏邊咧有幾樣嘢咧係容易引起人關注嘅。第一，佢係出用廣東話，係 啦， 講廣東話裏邊講嗰個就係後果自負，係咁上下啦。佢應該嚇咁講完咗連續嗌咪咁樣，咁跟住咧嗰啲影像就係好似有啲。衝擊者 係， 哇！跟住就好似個畫面同而家大家睇到個新聞畫面一模一樣嘅，咁啊跟住咧就係、是，喂英武之師咁樣吹曬你，跟住咧仲有攻堅嘅喎，即係話衝上你個嗰啲二樓三樓啊，嗱呢個咁嘅做法咧，咁就自然會令到人感覺得到會唔會係同香港近期嘅情況有關啦、啊？嗱、嗯，咁我只係鋪排咗出嚟啫。我冇結論嘅，讓大家自己去感覺一下。不過我仲可以提供另外一啲嘅情況。 嗯， 這些呢啲咧都係我八卦周圍去睇嘅嘢，都唔係咩秘密嚇、啊。第一樣嘢咧就係、是、較早時喺湛江咧係另外一次嘅軍事演習。 嗯， 咁你話喂廣東軍區啊，裏邊唔同嘅地方啊，兵種做嘅軍事演習好平常啫。但係後來有人發覺佢當時啊嗰、那個嘅演習嘅地形咧， 嗯， 係。找到一個地形是跟香港的情況很相似的。 那 你說是不是有這麼巧合啊？那不知道了，我只是說回這些新聞出來了。另外呢，這個就是這兩天的消息了，就是美國呢，他不知道怎樣啊，放了一個消息出來，就說他的觀察到在深圳珠三角、 嗯、 在廣東靠近香港這個地方裡面呢是有軍事集結、 嗯、 他用這個字眼呢是很中性的，咁、 嗯、 呢個係佢正常的調度咧，定係話佢有目的的調度咧？佢又冇講，咁又喺呢個時候整出嚟，咁佢仲講啦，佢係關注美國關注呢個集結嘅、 嗯， 啊，咁係咪哇？大家都收到風，係咪會有啲咩嘅緊張啊？等等，唔知啊，咁總之咧，我只係講咗啲嘅情況出嚟啫。好啦，跟住仲有一樣嘢就係、是，兩個月前係。建制已經慢慢慢慢流傳緊個消息，就係、是、兩個月前咧，就已經係有風吹草動，就係話個逃犯條例咧，就係六月十二號如期攞去立法會二讀噶啦嘛。係。咁嗰陣時已經有消息出嚟啦，就係、是、建制派開始都流傳啦，就係話北京有一個講話，咁、那個講話裏邊提到有三點， 嗯、 最後一點係叫做。解放軍是香港穩定的定海神針。 嗯， 嗱呢個説話出咗嚟之後咧，咁冇從來冇公開講過嘅喎，啊，只係建制裏邊慢慢慢慢流傳咯。但係啱啱大概喺最近過去十日到，喂呢啲係建築文字喎、 嗯。 啊，嗱大家抄翻下啲建制嘅宣傳啦。啊、有建築文字㗎，我不是作出嚟㗎。 嗱、啊，你可以打定海神針四隻字，啊，佢、 嗯 啊、網上揾會揾到㗎啦。 咁你睇到是正式嘅正式文字嚟嘅。咁大家你睇到哇，一個一個擺出嚟，好似感覺得到就好緊張咯喎。係唔係話喂香港警隊搞唔掂，跟住又出嚟咧？ 係。 咁假假真真咧，我哋陣間我會再講一啲嘅判斷，假假真真嘅時候咧，其實第一樣嘢出現嘅效果就係、是、無論佢真過嚟或者假過嚟啊，已經係希望製造咗一種震攝嘅作用啦嘛。 嗯。 啊，咁你哇勇武嘅衝喺前面， 嗯。 但係有啲喺二線嘅咧，可能佢哋本身都有啲顧慮嘅喎。哇，解放軍啊，無論佢真係假， 咁係咪樣樣嘢都崩得咁行咧？咁樣咁呢個喺心理戰上邊咧，係會有一啲效果嘅，尤其是係對於中間嘅二三線嘅，以至係平民百姓。 係 嗱，咁呢個無論點都個效果出現啦，佢就出咗嚟㗎啦嚇。好啦，咁跟住大家就哇，佢講得咁緊張，有冇啲係咪真係咁犀利定係假㗎？嗱，我又舉同期出現嘅事例，大家。自己做一啲判斷，然之後先我再講我嘅判斷啦。 所謂同期係咪1967年咧？ 唔係，同期就啱啱喺我正話講嗰啲事例之前冇幾耐咧，解放軍駐港部隊司令員 係 就向美國太平洋艦隊，其中我都唔記得係咪南太平洋個艦隊 高級軍 講咗，駐港部隊唔會介入香港內部事務嘅。 喺邊日講？ 呢個係路。 7月1日主動揾美國佬講嘅， 呢個係外媒講 陳道祥啊， 外媒講嘅，中國係冇講過呢個消息，但係佢 冇否認 啊。係嗱，呢啲咧，大家你可以睇到姿態，就係話中國啊，就係要向外國，尤其是向美國，係講嗱，冇誤判形勢啊！啊，你唔好以為咧，就真係啊，你哋準備好你哋。啲軍隊啊，其實呢個天方夜談嚟啊！美國絕對唔會揾軍隊嚟介入香港內部事務， 梗係唔會啦。 咁佢講呢句説話咧，即係佢嘅判斷咧，或者話俾大家聽咧，大家都唔使咁緊張。呢、這、一個即係驚大家喺外交上面誤判嘅時候咧，任何一方面啊，或者俾人故意挑起擦槍走火咧，對任何方面都不利嘅。所以鄧小平喺1979年。去同越南啊自衛反擊戰之前啊，鄧小平嗰陣時咧都去美國訪問之前咧，係特登同當時嘅美國總統，如果我冇記錯，卡達 係 咁講一聲嗱，我哋跟住咧，我會同越南打仗㗎、不過你唔好誤判啊，我係教訓越南㗎咋，我打入咗越南100公里、之後咧我會走㗎咁樣。咁喂，如果按而家呢一個咁嘅情況嚟睇，喂，鄧小平係最早泄露國家機密嘅喎，泄露軍事機密添。 但係後來拉咗個魏京生啊嘛，話泄露國家機密。 當時咧，大家而家唔知啦。到後來嘅資料出翻嚟咧，其實當時鄧小平係兩個目的啊嘛。 係 嚇，你話佢承唔承認咁？冇得承唔承認嘅。咁總之咧，就係坊間有啲咁嘅講法。第一個目的就係佢啱啱復出，佢需要軍功嚟鞏固佢自己嘅地位。 啊， 冇人能夠做到嘅，除咗你除咗鄧小平之外，另外一個就係葉劍英啦。 係 嚇，但係鄧小平開火噶嘛嚇。第二個咧就係話，當時中國係要 make peace 啊，即係唔好話買怕，即係令到美國開心。 係 嚇，因為你美國阻住中國開放改革咧，就好大鑊噶。咁而美國亦都覺得，哦，如果你按美國嘅標準嚟開放改革咧，對美國都有利。咁所以當時其中一個考慮咧，就係鄧小平佢即係中國都明白，美國喺越南打仗打30年，打唔贏，死傷慘重，不勝而走嘅， 係美國第一次， 跟住韓戰啦。 韓戰係 50-50 啦， 係啦，咁佢都不贏唔到就走嘅。咁如果中國能夠教訓越南咧，咁美國開心嘅喎，嗱咁係唔係咧？呢啲即係事後後來好多軍事嘅評論員啊，佢哋自己寫翻睇翻當時嘅資料，或者佢哋可能聽有啲嘅內部講話報告。嗱，我唔講得太遠啦，我只係講翻而家解放軍嗰個情況咧，再加上又係上個禮拜嘅啫。我將各種不同的跡象擺出嚟，讓大家自己分析。上個禮拜就是前中央黨校副校長李君如，咁就喺一個同記者接觸的會上邊咧，佢講解放軍在香港是按照基本法，佢只是國防事務 係 事務嘅啫，香港內部事務是不介入的。嗱，佢都係咁嘅口徑喎。咁種種顯示出嚟的就開始大家會有一個脈絡啦，就係話，哇！而家咁多耀武揚威嘅嘢，好可能都係想起一個阻嚇作用嘅啫喎，而唔係真正咧係會軍事走出軍營，然之後介入香港內部事務。好啦，從呢度咧，我就再舉一啲我個人判斷嘅例子。好啦，第一樣嘢就係 你估而家任何軍隊也好，公安啊、警察也好，佢係一個專政機器。但專政機器咧係受兩重領導嘅，一個就係所謂現場嗰個專業判斷、現場判斷、指揮官等等咁樣。但係更重要嘅就係呢支專政隊伍上頭一定有一個政治方向嘅判斷嘅導向噶嘛。 政治 任何一定都有㗎。你睇下六四嘅時候，你唔好話啊軍隊出到嚟啊殺人，唔係㗎，一定係去到邊個位落咗 order， 呢個係一個政治形勢嘅判斷，或者佢嘅政治鬥爭嘅需要。咁而喺香港，而家如果解放軍咁出動嘅話咧，第一個最大嘅傷害，就係即係間接由北京宣布一國兩制完蛋啦。呢一個先係對北京最大嘅傷害嚟噶嘛。而家你喺香港，北京成日講句説話：香港冇剩餘權力，但香港有剩餘價值。咩叫剩餘價值啊？剩餘價值就係你公開嘅，就係國內未有任何一個城市可以喺國際金融中心裏邊取代香港。 啱。 第二，國內走錢嘅渠道，中紀委有一個估算估計啊，佢都冇辦法統計啊，估計嚇就係60%-70%嘅黑錢經香港走嘅，無論你係香港漂白或者香港點樣嚇嚇。咁而家呢一個作用咧？仲對佢啲權貴好有好有好處噶嘛？佢點會喺呢個時候搞死你啫？係嘛？嗱，我唔排除佢以後咧癲起嚟嘅時候咧，佢玉石俱焚。但我覺得暫時唔係呢個咁嘅環境。好啦，仲有一個考慮嘅，就係而家大家知道中美貿易戰喺度打緊噶嘛？而美國咧，佢係攞住香港牌作為香港牌，我講啊牌嚇，唔係真正美國介入香港內部事務或者。要透過香港嚟咩顛覆大陸啊？所以國務院港澳辦發言人楊光喺佢嘅記者會裏邊咧，就講三條界線，其中一條界線就係話唔可以透過香港 滲透大陸啊！ 其實呢個只係講俾自己聽嘅啫。 係 美國咧，佢使乜咩啫？因為嗰種滲透啊，係自然中國人、香港人自己嗰種民主要求係爆發出嚟噶嘛，係使乜？呢個唔係外國嘅專利噶。咁但係咧，而家個情況就係、美國喺香港都有利益。而家打緊貿易戰嘅時候，喂，美國都睇翻香港利益啦。喺香港咧，就係、是、大概接近10,000間美國公司。咁跟住連家屬啊，大概係70,000-80,000人。咁呢一啲都係唔係一般嘅公司嚟嘅喎，都係所謂佢係有 跨國公司、 有貢獻嘅公司嚟嘅喎。係啊，嗱，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呢啲公司又同中國好多嘅皇親國戚啊、達官貴人咧，係會有合作嘅喎。 Joint ventures 啊，嗱，咁你話喂喺呢個時候透過一個好情緒化嘅出。動解放軍而令到大家感覺到一國兩制玩完嘅， 係 喂最大嘅輸家係邊個啊？或者即係冇人贏嘅嚇，咁、啊、但係咁你又冇咁嘅需要喺呢個時候去做嘢啊嘛，所以我覺得咧嗱，解放軍嘅宣傳調子提高咗咧，要注意嚇、啊，因為佢畢竟咧佢係擔心，佢係擔心哇。你有啲嘢失控啊嘛！我只係講我放咗鬼唔收到鬼，咁咪死咯！ 打開咗個潘朵拉盒子， 咁 打開咗陰府道門， 好可能就話：喂，你前面嗰啲抗爭者嚇，好、可能都會去到某個位互相刺激嚇。嗱、啊，又舉個例啊，我請教過啲朋友，佢話：你睇下每一次嘅警民衝突裏邊咧，以前現場嗰個指揮官咧，三粒花嚟嘅， 係 而家有幾次係一粒花嘅啫。 哇！咁低級啊！ 咁點解咧？咁唔係心都花企咗喺後邊， 係 佢等你前面呢啲嚟講咧，直接面對群眾，用國內嘅字眼叫直面群眾， 係 嚇。咁、啊、然之後咧，嗰啲人咧有好多就係真係即係當你仇人咁噶嘛，嚇、 嗯。 咁、啊、我就覺得咧，去到前線嗰、那個那個位置咧，大家係真係要掌握嗰個嘅策略，唔好有任何嘅衝突。因為點解而家係唔成比例啊？ 係 嗰個力量，我唔係話即係我唔貶低大家嗰個嘅勇氣，但係任何政治嘅嘢一定係政治勇氣、政治 道德和政治智慧的嘛， 是 是吧， 敢于斗争亦都要善于斗争， 是 是， 所以说当年共产党和国民党那么斗，他都说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驻驻扎个驻，敌驻我扰，敌疲我打嘛， 是 是吧，保留实力，同埋你不要即系咁容易系激化了，同埋如果是被警方或者被某些人有用心理挑起的，我都不知道有没有的、我也不贬低说、去即是在前头那些就是鬼，我完全我不知道，我没有这样的意思，但是你去到这些这样的情况呢，你自己本身怎样不要出现了受之以病、跟着呢，现在警方他不是驱散你的，看到个目标他是伤到人、然后等这些人呢是下次出不到嚟，無論你好想意願，但係你個身體已經唔想出唔到嚟。跟住佢而家仲大手部啊！你見嗱呢、個我諗值得講講嘅。 係 六四嘅時候鎮壓完之後大手部嚇，咁、有黑名單啊等等。我嗰陣時都好就走得快，我咧名單上邊噶，不過我就走得快啦嚇。咁而家嚟講咧，嗱而家可以講唔係大鎮壓啦啊！即係同六四嗰陣時大鎮壓，連小六四都唔係嚇。咁、但係佢而家已經首部噶咯喎，連社工都唔放過喎，連護士啊等等，佢係濫捕啊！而家你警方咁樣濫捕咧，你只會再一度激發民情嘅咋。咁但係佢已經去到一個即係收唔到掣啦。啊，咁跟住濫捕之後咧，咁你會激起好多人嘅情緒。當年左派暴動嘅六七年，你就係濫捕跟住濫判啊嘛。當時三分鐘判一件案啊。仲係集體判嘅，咁佢就希望以高壓殺一儆百，但係結果咧就種下更大嘅仇恨。而家警方，你唔好再咁啊！你律政司，你千祈唔好再咁。你而家咁做咧，外國如果你話人哋別有用心嗰啲，真係揞住嘴嚟笑啊！因為佢睇見你係摧殘緊自己嘅未來啊嘛，摧殘緊自己嘅新一代，仲係用新一代嘅鮮血嚟鋪路啊嘛。咁你跟住你係傷唔到，即係外國嘅利益㗎。你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还是用政治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然后就想着用高压可以解决，可以告诉你是大错特错、 夫子、两日前呢，这个港澳办呢首次呢透过、首次呢就搞次就香港问题的直播记者招待会， 以前都是出白皮书的、 还有呢是有英文即时传译 SI、另外，如果記者問問題咧，就所有問題都會translate into English， 個作用係俾全世界睇嘅。OK， 喺嗰次記者招待會咧，就講咗19次支持差佬，跟住咧喺第二日咧，差佬咧就將44个年青人 即刻拉喎、 判暴動罪。嗱，判嗰日咧。嗰晚星期日嗰晚咧，就鬧咗嗰晚幾勁啊，報咗拉49件啦、 而且仲有啊，佢唔喺中環現場拉噶、有好多人知道你住邊度，去到嗰度嘅車站喺嗰度拉噶。嗱，咁呢啲咧咪即係等於港英政府當時後來啊大捕呢個左派人士，上工會捉人噶嘛，人哋食緊飯咁啊就去搏嚇，咁、何峰咪咁死噶咯，即係有啲嚇，咁、跟住就係、是。在六四之後大搜捕、不止那20多个通緝名單、好了，還有我不希望發生的709維權律師大搜捕，又是官方突然間來一個瓮中，不是瓮中捉鳖，突然間來一個即全部的維權律師300多人，連他的辦事處人員連個別家屬一起一次過、一晚行動裡面捉。喂，呢啲咪即係等於當年明朝東廠西廠， 係 一下子佢要將你趕盡殺絕， 係 咁呢啲嘅做法已經係唔單止係種下仇恨，仲係播擴大仇恨。而家大家仲會發覺你係濫捕，跟住你就係判人暴動罪，暴動罪係 即係 如果你到時個律政司或者警方係側重咁攞啲。是即係好硬嘅意志，好有殺傷力嘅證據出嚟，而到時點判又唔知道。其實你係摧殘緊下一代啊！ 係啊，我呢度兩樣嘢回應你啊，夫子啊。第一，喺1967年暴動期間， 被捕的左仔左女咧犯咗個嚴重的錯誤，佢哋係冇請到律師同佢哋辯護嘅。 佢哋當時係三不， 係啦， 我問過， 係一個好愚蠢嘅決定。 第二係唔抗辯嘅， 係 點解啊？ 以坐監為榮， 唔係啊？點解唔抗辯啊？ 啊！ 當時有指示，我係藐視你呢個法庭， 係 我唔承認呢個法庭咪抗辯咯？你幾？幾慘啊！當時幾左、啊， 愚蠢嘅決啊！ 我 第三 係 乜嘢？ 我唔怪當時嗰啲人噶，我就係話我分好清楚，領導層你有決策權嗰啲人咧係最抵鬧嘅。 係 啊， 好咁今日咧就呢啲被捕示威人士咧係我睇絕大多數係得到律師嘅協助嘅。 嗯 啊，判入呢個判得呢、這個要告得你呢個暴動罪咧個門檻係好高嘅。OK，相信不會所有人都被判即係釘死釘到你是呢個暴動罪嘅。 但係但係官方如果 係濫 暴動罪咧， 係好濫暴嗰日咧， 呢、這個動機已經好好唔要得啦。 嗱，你依個港澳辦開嘅招待會啊嘛，唔夠24小時、就要告你班成扎44個。是暴動罪， 係 咪係咪得戚啊？你啲差人 警隊咧 啊， 馬上 不過唔係所有差人都係咁，係、你哋嘅高層係咁啫。前線好多警察叔叔咧，其實都係好善良嘅。 我都話啦，而家四個警察部隊嘅組織，跟住第二日就揾張建宗， 係啦，真係 張建宗 要做得戚啊！ 張建宗佢跟住佢自己又要下邊啲人保住佢個政權， 係 嗱呢啲咧先至係大家。最討厭的嘅嘢，咁如果你警隊嗱，我成日講，我係將警隊嘅高層、決策層同基層分開嘅，知唔知啊？你而家呢啲究竟係保住你高層嗰個位置嗱，甚至上咧江湖傳聞有啲猜測，就係話喂，如果北京睇見而家咁嘅情況，佢又需要林鄭月娥繼續喺度做擋箭牌。因為啲箭係射佢度噶嘛，唔會射去，暫時唔會射去北京啊嘛。咁、北京同佢啲切割嘅，北京又可以向外邊交代啊，唔關我事㗎，係林鄭啊，港府自己搞出嚟嘅、就等於駐英大使劉曉明所講嘅嘢啦。咁、如果既然保住林鄭，鄭若驊早排上完北京落嚟就話啊，北京冇。即係勸退佢啦，就啊佢仍然會繼續為大家服務。咁跟住如果層層落去個形勢一轉嘅時候，要問責咧，就可能問責到警隊噶啦喎，或者咁、所以有啲人就估啦，會唔會又係唉、既然中央而家都支持啦，咁倒不如專政機器去盡啲啦，或者即係 係啊，第二日就已經告你暴動罪， 係啦，去盡啲啦。咁跟住咧就係話，誒、有啲嘢側側膊啦，隻眼開隻眼閉啦，嗱、大家有冇見啊？白衣人啊，控嘅罪名係好輕嘅咋， 係 非法集結咋。 嗱、白衣人問題陣間至講 ，OK， 而家要休息陣、不休息之前咧，我要提醒一下即係各位咧紀律部隊人員啊，即係大家咧得閒要睇下呢個中共嘅黨史，中共咧就最中意咧就直到而家咧都係堅持一個原則係。黨指揮槍，不是槍指揮黨。如果你差人要越權的時候，你的結局，你麻煩你看看中共黨史的結局是怎樣。 我覺得一般警務人員呢，就是你了解，但你自己本身都有一個的選擇啊！ 啊，揾阿劉夢紅同你講就啱噶啦，唉，佢好熟噶呢啲。 咁呢個選擇咧，即係話你當然咧，你話哦，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上頭 咁冇辦法啦。俾 但 係 你 俾個盾，俾支棍，你一定要惡噶啦。 但係你仲有好多好多選擇。我所接觸，我都認識一啲警方嘅朋友啦。咁我都發覺，我覺得佢作為一個個人嗰陣時咧，佢係非常好噶。 係 你去到執行命令嘅時候咧，呢啲就係高層決策者。你夾硬將同事推去一個 變魔鬼， 同市民的衝突第一線啦。咁到最後，你啲同事前線同事都責怪你嘅咋嚇。咁到時你自己本身內部都唔穩定嘅咋嚇。咁所以總體嚟講咧，我覺得唔好 好像推銷咁啊，唔好層壓式壓力啊嚇。 誒，仲有提醒啦，即係前線嗰啲咧就執行命令啫，平時可能都好好地，好有禮貌，一著起嗰套防暴裝就發曬癲啊，冇辦法啦嚇。我呢個明白 ，OK。但係咧，高層嗰啲諗下，我提一提你哋，睇睇中共黨史。中共咧係黨指揮槍噶，記住。而家你哋做嘢咧，有啲嘢可能係公關作用，你氹下你下邊啲夥計好啦，唔好禮真啊！中共係記得呢樣嘢，你哋要緊記係黨指揮槍，唔到你哋咧去干預行政機構嘅。啊，提一提 ，OK， 讀少少得噶啦，唔明咧揾阿劉夢紅，劉夢紅啊最熟呢啲嘢噶啦。嗱，講到呢度，捐錢俾我哋。多多益善，少少無區。另外，將我哋節目傳開去 ，share 出去。唞一陣。